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嗱，呢个礼拜六郁敏会客室的嘉宾咧就是田北辰。咁啊，郁敏会客室咧呢一季咧第一季咧做到田北辰呢一集咧已经是第十二集，仲有一集咧呢个郁敏会客室第一季咧就结束噶啦。咁我哋会做另外一个新节目。咁啊，将来如果信众要求咧，就可以做第二季嘅郁敏会客室。咁我哋而家再慢慢度。嗱，呢一集嘅嘉宾咧，点解系田北辰呢？田北俊嚟过，咁要找佢细佬嚟。如果唔系佢唔高兴，但又唔系咁解，而系因为佢最近喺呢个迪士尼嗰个扩建拨款，即系嗰个立场咧，即系佢系企得好硬，就啦，佢反对呢个拨款，唔系，佢认为呢个系一个丧权辱港嘅一个协议，咁所以政府应该要再谂一谂，系嘛？如果你要再俾钱佢嘅话，就真系要同佢讲数。大家想知道？田北辰點解會夠膽同政府 say no 呢？咁就一定要睇鬱敏會客室呢個禮拜六。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十點至十一點。 スティンガー、内からはキングヘイローが伸びてきた2番手、外からはディキタと突っ込んで2番手に並んできた、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ゴールイン、勝ったのはフェアリーキングプローン、 オルフェーブル、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オルフェーブル、ジェンティルドンナ、並んでゴールイン。 わずかまや、ボーボーや、外面で、好似行過咁已经過晒㗎啦、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埋遍大運財、外面嘅大賽波士、接近終點、ボーボーや、好輕鬆贏出呢場香港一哩咁。 晩春の京都、今年も最強の名をかけて、いずれ劣らぬ実力派とスタミナ自慢が集結。激戦を制し盾をつかみ取るのは一体誰だ。第155回天皇賞スターホースギャラリー、北サンブラック。 粘る粘る5番の北サンブラック、北サンブラックだ、北サンブラックゴールイン。 前走今年から G1 に昇格した大阪杯を貫禄あるレース運びで優勝し4度目の G1 制覇、昨年も制した淀の舞台で史上4頭目の天皇賞春連覇に挑む。里のダイヤモンド。 追い込んできた4番当選馬場、3番手里のダイヤモンド、ゴールイン。 前哨戦の阪神大賞典では圧倒的一番人気に応える危なげない走りで完勝、今年初戦を順調に突破した。菊花賞有馬記念を制して重賞4連勝の波に乗り現役最強を証明する。シュバルグラン。前走阪神大賞典は里のダイヤモンドの末脚に屈するも3着以下には2馬身半差をつけ能力の高さを見せた。昨年3着の雪辱を果たし初の G1 制覇へ。シャケトラ。キャリア6戦ながら前走日経賞では G1 馬2頭を抑え重賞初制覇。ハイレベルと言われる4歳馬の新星が一気に頂点を目指す。ゴールドアクター。ここ3戦惜しい競馬が続いているが2015年の有馬記念を制した足は今なお健在、淀の大舞台で復活を期す。ディーマジェスティ。昨年の皐月賞では里のダイヤモンドやマカヒキを抑えての完勝劇だった。世代トップクラスの実力者を侮るな。 アルバート。前走ダイヤモンドステークスを含め重賞3勝は全て長距離レース。現役屈指のステイヤーが G1 であっと言わせる。レインボーライン。昨年の菊花賞では単勝9番人気で2着。最強4歳世代の実力者が虎視眈々と金星を狙う。第155回天皇賞、最強の称号は譲れない。 好啦，欢迎大家收睇今日4月29号晚嘅马场 USB， 我系尤达， 我系拉拉。 嗱咁啊，嗱仲有一日啦，就四月尾啦。咁啊，即喺度首先咧，未开始节目之前咧，就要呼吁大家咧，就记得咧就交月费。咁啊，即系咧交我哋五月份嘅月费啦。咁其实今日咧晏昼咧都有啲朋友咧就上咗嚟交啦。咁啊，台长都帮我哋都收咗几，见到有几个咁啊，都好多谢你哋就鼎力支持啦。咁啊，即係其實上講真，啱啱我哋過去呢個月，咁其實我哋啲 tips 都對版嘅，咁啊都即係有即係有冷有熱啦，咁啊都冷都中翻唔少。咁你啊最叻仔啦，中條三萬幾蚊嘅四重彩，咁啊我哋會繼續再接再厲咧，就嚟繼續咧就俾啲高水準嘅 tips 大家啦，咁啊幫你哋揾到同馬會揾咗使費咧，就俾得譬如交月費支持我哋啦。咁啊，今日咧，你見到我咧就即係見到擺咗啲嘢喺度啦。咁啊，其實大家都知啊，聽日咧就跑女王杯啦。咁啊，我今日都著翻件即係幾年前女王杯嘅一件官方嘅 T 恤啦。咁啊，同大家亮下相咁樣。咁但係咧就女王杯咧，我哋就留翻下一節先講，因為得八隻馬就可以用多少 少。簡單啲。 咁啊變咗咧，因為都仲有好多嘢講。咁所以咧就我哋咧一開始咧。就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咧，頭先嗰條片咧，就係咧，聽日晏晝咧，其實喺呢個京都競馬場啦，即係下晝嘅2:40，咁就會上演呢場春季天王賞第，咁就係已經係今年，即係咧，因為一年今日本咧一年咧就有兩場嘅天王賞嘅，咁春季嗰場咧就係跑3200米咧，即係同墨爾本杯嘅同一距離，咁就係喺京都競馬場上演啦。咁另外一場咧就係十月嘅最後一個星期日咧，就會移師去東京競馬場，就係跑呢個秋季天王賞，咁途程就係2000米嘅嗱。咁啊，頭先嗰條片咧都有好幾隻即係重點馬啦。咁其實就即係都講少少啲長馬嘅一啲背景咧，因為今年嚟講呢場天王賞、春季天王賞，同埋之前我哋介紹過嘅大阪杯，同埋稍後時間六月尾舉行嘅保重紀念咧，就成為咗今年新合辦嘅呢個叫春季古馬三冠。所以你頭先大家睇到嗰條片，我都整嗰啲都用嗰啲時間注解俾大家知。咁呢一關咧就係第二關嚟嘅。咁啊，咁亦都係啦。一般咧就好多嗰啲長途氣袋咧，咁都會即係唯一嘅出路都係喺呢一場一級賽裏面就攻堅。咁就其中一個最大嘅苗頭咧，咁就好明顯啦，就係頭先最頭嗰兩隻。分別就係即係應屆嘅日本馬王，亦都攞咗呢個大阪杯第一關嘅北部園區啦。咁就對呢一匹，即係啱啱呢隻馬就喺之前嘅阪神大賞典裏面咧，輕鬆取勝嘅李健光傳。咁呢兩匹馬咧，分別咧北部園區就會排三檔，而呢一個嘅李健光傳咧就排15檔嘅。咁咧。即係呢兩，即係都預期都係呢兩匹馬嘅較量㗎啦。嗱，如果大家仲記得咧，舊年跑有馬紀念嘅時候咧，咁就呢個李健光傳咧就憑住佢三歲有榜樣咧，就最後一步就過咗呢一個 北部園區 啦。咁就即係贏咗呢場有馬紀念啦。咁就造就咗李健光傳咧，就成為咗當屆舊年嘅最佳三歲紅馬嘅。咁啊，今年啦，咁啊，今年其實。呢次咧就叫佢哋第一次碰頭啦，咁即系兩代嘅菊花上馬就喺同一場，即系 round two 啦，咁啊應該呢兩隻馬都係擂台等。咁暫時嚟講咧，北部園區就大熱門嚟嘅，喺隔而家喺嗰邊啊，咁就係兩倍熱門啦。咁李健光傳咧就係2.8倍啦。咁其他頭先都睇到有啲即系。即係啲邊線天嘅馬啦，好似譬如高尚進日啦，高尚進日就係喺阪神大賞典跑第二，咁而呢、這個而呢位馬主啦，座座木 主号咧，呢位大魔神咧， 成个保镖咁样， 棒球界嘅大魔神咧，咁佢就啱啱之前喺杜拜就凭住只强击就攞咗呢一个嘅杜拜草地大赛啦。咁啊，唔知即系睇下佢嗰个杜拜嘅余威咧，能唔能够帮佢咧可以提升？ 即系我哋讲少少题外话啦，大家睇到咧，啱啱嗰条 G1 票咧，你睇到咧。个影高上进日拉头马嗰张相特别高嗰个咧，就系、是、大魔神啊！嗰、那个就 系、是， 同埋佢亦都系好大只嘅。我系相信咧，我哋呢度两三个人咧推系推佢唔喐嘅。 我谂呢度全部人都推佢唔喐。咁佢嗱，因为我真系见过佢嘅，因为有几年前嘅保重纪念咧，咁我哋一齐喺沙圈睇马。咁佢真係六尺四五寸高，成座山咁樣嘅，仲要個身又好橫。佢、呢個係即係以一個體育界嘅運動員嚟講咧，做馬主佢都算近期都做得都幾成功啊！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啦？呢場馬可以即係喺挑戰，叫做挑戰越級挑戰啦。咁另外咧，嗱，另外有一匹咧就阿爾伯啦，叫做啊，亦都大家喺舊年嘅有馬紀念咧都睇過佢跑過嘅。咁啊，呢匹馬咧就係其實只过去两届嘅长途马锦标盟主，即系嗰场跑3600米喺中山竞马场嗰场二级赛嘅盟主，咁过去嗰两届咧就系即系有阿莫亚帮助之下就赢咗啦，咁跟住今年啦，今年复出咧就喺一场钻石锦标啦 ，Diamond Six 嗰场3400米嘅东嘅大长途咧就赢咗翻嚟啦，咁就即系得而喺呢度跑，咁但系今次咧呢次咧就配阿川田哥哥咧，咁啊当然即系发挥就同阿莫亚就梗系差天拱地啦，因为始终嚟讲呢只马就算系话嗰场钻石锦标咧，都系莫亚喺客串期间帮佢赢嘅。咁其實嗰幾場頭馬都係以用到阿莫亞嗰啲神乎其技幫佢搭救，咁當然你拍阿川田哥哥落去，咁啊梗係掹，即係我都唔使大家唔使我多講啦，咁啊即係都，但係就變咗係拉低咗啲機會啦。咁但係另外有兩匹咧，就即係都係值得注意嘅。咁其中一匹咧就係排12檔嗰匹黃金伶人啊， 換人啦，今次 係啦，嗱今次就真係換人啦，嗱因為上一次咧。就即系跑完嗰个日经上之后咧，咁就听闻咧就嗰边幕后咧就话，即系对阿吉田准人嘅发挥咧就都有啲微言，咁就希望咧就话揾个硬净少少嘅， 其实都唔系硬净。 咁但系我话，但系我睇完之后话，你揾翻佢啊，咁我觉得不如你俾翻佢骑好过啦。咁其实即系个心态，即系其实我都。大家都知道我讲形容横山典云咧，即系佢已经唔系15年前嗰个横山典云，咁即系佢都亦都帮，虽则佢都以前即系都帮我赢过好多马，咁但系即系你睇到佢咧嗰个斗心已经系唔系以前啦，咁同埋个档又排得咁开咧，咁啊即系佢，我觉得都系边线咯，即系唔系话一只。可以挑戰到即係北部園區同埋李燕光轉嘅馬啦，咁但係反而另外有一匹咧，我就覺得係一傑係除咗只高尚進日之外咧，另外一匹即係叫做黑馬啦，咁就係片最尾嗰匹七色線啦。其實七色線咧，我喺舊年嘅節幾個講日本馬嘅節嘅時間裏面咧，都同大家提過呢一匹馬噶。咁呢匹即係舊年嘅菊花賞亞軍咧，其實。虽然佢喺越级挑战日本杯就输咗俾北部园区，但其实佢嗰个第六咧一啲都唔曳嘅。咁到今年啊，佢复出嘅时候咧，跑呢一个嘅日经上啦，咁啊输咗俾呢个海达呢个海滨甜酒啊，即系一嗰只一呢场嘅一号马啦。咁但系咧，佢嗰场马叫做初配杜满来啦，咁就叫做即系摸试探性质，但系咧佢走势咧都系好轻、好松容咁翻嚟嘅啫。咁我估计佢今次佢再跑翻，再合拍多次咧，应该系会有啲威胁。 其实咧，天皇上咧有一样都几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咧呢一场马其实就好容易爆冷。就算咧上年咧赢嗰只系热门嘅北部园区咧，喺嗰场我唔记得喺现场睇，吓到争啲搣飞咁就系。 第二嗰只咪冷门咯，嗰只机灵 迷宫， 机灵迷宫啊 嘛。因为嗰场马就一度就北部园区就俾机灵迷宫过位咗，跟住北部园区挥 back 嘅， 冇错。 所以其实咧就算咧有啲咧冷门，但系佢如果有长途绩嗰啲咧，其实系会突然之间系会有啲惊喜俾大家嘅呢一场嘅，即系所以大家就要全记呢一样嘢啦。即系天皇想，其实你亦都系一啲叫做马王嘅，我哋叫做话马王嗰啲叫做陷阱或者叫做英雄宠啊，有少少跌嗰种感觉。即系例如黄金巨像都输过啦，就输呢一场啦，就系啦， 冇错。 佢 所以呢一場馬大家就係話會有啲咁嘅嘢。嗱，其實北部園區就好似以前日本一隻老即係老牌馬王叫做 Michio McQueen 啊，麥昆啊， 木白麥昆 係啦，嗰只嗰只咧就係我唔記得咗係贏咗兩屆天皇賞定三屆天皇賞兩屆。嗱，北部園區其實咧個跑法同埋嗰啲走姿咧，其實同呢只Michio McQueen 除咗個模式唔同之外，都好似嘅，都係均速攬下攬下，跟住就最後嗰幾步走甩你咁樣嘅。咁北部園區就有啲似，如果佢贏咗呢只馬，其實就真係其實就可以媲美嗰一隻，即係日本馬迷心目中好重要嘅嗰只滅珠嗰只木白麥昆啦， 嗰只灰色神獸啦。咁同埋一樣嘢啦，如果大家仲記得上一次我哋講大阪杯嘅時候，其實呢只北部園區又變咗性能㗎啦，即係佢唔係獨孤一味喺前面放，佢都可以留一段衝爆一段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一場馬預計咧，即系咧，仲有啲檔位分嘢咧，應該就會好精彩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即系咧，聽日咧，大家睇香港馬嘅同時咧，咁我哋就會繼續即系會幫你哋跟進啦，同埋亦都係老規矩，一有呢場天王七春嘅消息咧，就會update 翻上去我哋个 fan page 嗰度就俾大家参考嘅。咁啊，即係呢场春季天王賞我哋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我哋讲返今次嘅赛事啦。咁就今次嘅赛事呢，咁就都有几隻马退出喎。 咁啊，首先就係第一场啦，嗰隻急急脚呢就退出咗啦。咁跟住就补咗隻好伙计上嚟，就搵阿吴家俊骑嘅。咁样就另外就係第九场啦，二号嗰隻霍威风啦。咁啊退出咗，咁啊补一隻华飞上嚟，咁就搵阿何泽尧跑。 嗱，何泽尧呢啲手风顺顺。 不过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华飞，因为我上次又俾你睇一睇，输埋呢场落四班噶啦，应该，因为六啊一分噶啦。 系啦。 咁啊，大家睇住啦呢只嘢，因为我都同。即係之前做節目講過話，佢留喺呢一班跑搏係落四班咧。咁我睇而家個心意都係想落四班。佢落四班應該贏㗎啦，呢只嘢其實就 okay, 所以大家留意住啦。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今次嘅賽事咧就 冇呢一場， 就冇講呢兩場。 不過就提一提嘅，我 提一提俾大家知啦。咁我哋今次首先咧，我哋就講第二場啊。呢場四班千二嘅，點解會講呢場？因為都有幾隻新馬都幾焦點下嘅。我哋不如睇下片先啦。 咁啊，先睇下只。其實呢場剪片係好困難，因為咧首先我哋睇咗嗰只好準確先啦，就係出邊紅帽黃衫嗰只啦。點解咁講？呢一組馬係冇一隻馬上次係跑入頭三名，而且大部分出過賽嘅馬上一場都係俾人減分嘅。 嗯， 係大部分都係咁樣，所以我剪片係好困難。咁啊，剪咗呢一場啦，好準確咁樣就剪咗出嚟。咁啊，佢雖然衝到勁，但係四啊一分用吳家俊係咪上落五班咧？呢一隻馬好啦，運財童子啊，呢場係佢前一場嘅。嘅賽事嚟嘅，嗱呢一場無速好快噶，放到45秒5幾啦，咁樣就但係佢跟翻嚟其實都唔散嘅，佢呢場算係跑得都唔錯嘅一場賽事啦。咁但係跟住輸完呢場，其實呢只馬其實跑過幾次三班都唔係好夠啦，咁跟住。而家就落翻四班，咁即係對嗰批唔同嘅對手，其實就真係要留意住嘅呢一隻馬。咁跟住另外一隻其實就係嗰隻帝豪寶貝啊。咁樣就呢一場就其實咧就都冇乜呢個第五其實都冇乜威脅嘅啦。粉紅色衫嗰只就係帝豪寶貝啦咁樣。咁你其實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其實佢就係話其實一度都褪緊啦。你見到白帽嗰只都唔夠嗰啲索先生啦、好彩啊嗰啲跑嘅。咁變咗就係話其實好啦，今次有個火車仔啊咁啊。睇下可以點樣啊？其實就係話即係老實講，呢一組我都同你講，當我同大家講，喂，剪片好困難嘅時候，咁大家都可想而知呢一場嘅水準係去到邊度？ 係啦，嗱，因為呢場都有幾隻新馬，我哋講先啦。 好啦，第一隻 五號嘅快利 啊，快利啦，咁樣就 Dan Rich 啊，即係其實以前有隻叫做佢係同超凡夢想同老豆嘅，應該如果我冇記錯噶，唔該， 係去快利嗰個血統表， 係啦，係啦，咁啊， 哦，馬主至尊先啦， 馬主至尊先，都唔緊要啦，呢一隻就係羅莎嘅仔，其實羅莎都係屬於嗰啲叫做老牌種馬嚟嘅啦，呢一隻馬，咁媽媽嗰邊其實出自 Exit and Excel 嘅，咁呢一隻馬其實就喺跑兩歲嗰陣已經喺表列賽就跑個季軍，嗱呢一隻馬你睇佢出腳咧，其實就。 麻麻地嘅，因為咧曾經咧，我自己好細心咁睇佢初出嚟香港咧，佢操嗰陣咧有啲 turn out 啊。咩叫 turn out 咧？就係話嗰只腳咧好似打麻雀，佢唔係出直線嘅，佢係即係我哋講少少冷知識啦，即係話佢出腳咧其實就有少少嗰啲，即係佢初出嚟香港睇佢神操嗰陣，大家可以攞翻佢嗰啲舊片嗰啲神操嗰啲，即係馬會其實有嘅嗰啲舊片出嚟睇，有啲 turn out 嘅嗰只馬，有啲即係佢出腳，但係咧。 唔係直線出腳嘅呢只馬， 其實佢 唔係向前推。 但係咧，初初其實我冇乜點樣留意呢只馬，直至到佢上個禮拜試咗嗰課習，咁陣間會睇嘅。咁呢一隻其實係唔錯嘅馬嚟嘅。如果睇佢嗰課習，咁 你不如睇咗個試習， 因為要連埋只快嚟一齊睇啊。咁所以就講埋只快嚟先，跟住係啦。可唔可以出咗快嚟嗰張血統表先啊？系呢个我阵间咁，另外一只就系嗰只快利啦，嗰只就系 Dan Rich 啊，因为其实就系、是、咁，其实 Dan Rich 本身咧就唔系一个好叻嘅血统啦，佢只系赢呢个三级赛啦。咁妈妈嗰边其实就出自呢、這个Windsor Court 咧，咁其实佢嗰边咧已经赢到长途，咁大跑27场只系赢过两场，仲要赢啲好普通嘅赛事啦。咁咧就第一胎，咁其实佢都可能出唔到嗰张血统表。咁 我哋睇咗个试习片先啦。系啦，咁唔好意思啊，技术问题，唔好意思。睇翻嗰条试习片啦。 嗱，我哋两只一齐睇啦，咁样就入出边嗰只咧，紫帽红白衫嗰只就系快嚟。嗱，黄衫嗰只而家睇住阿毛显东打一边，黄衫只马主子先打一边。你睇下打一边走顺咗啦，跟住已经再打多一边，你睇下飙到成支火箭咁样冲上嚟。其实呢两边其实好老实讲，就真系冇咁嘅必要试一课习咁样去俾晒人睇嘅。咁。唔紧要啦，咁啊俾咗你睇嗱，呢一课我而家剪到呢一度啦，咁样。但系呢一只马其实去到咧，要去到对面直路咧， 个鱼势好犀利， 先至收得停嘅呢一只马。 系啦， 所以嗱， 好啦，而家睇翻快利。 咁咧，佢妈妈嗰边啊，讲翻快利啦，佢妈妈嗰边咧，其实就系廿七场赢嗰两场，其实就唔系啲好靓嘅血统嚟嘅。咁佢喺嗰边试习都系好一般，其实你啱啱你睇另外嗰组试习嘅快利同佢一齐试，好明显系比落去嘅，其实就唔系比得好多。咁我自己啊对高柏森虽然我即系有啲人就觉得佢 O K 嘅，但系我自己觉得一般啫。咁佢而家有啲飞，但系我觉得个进度未够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冇呢一只马嘅。我自己觉得都系麻麻地嘅。咁样就讲另外一只只马主至尊，阵间我讲 tips 嗰阵，我先要再讲啦。 咁啊，讲埋最后一只啦，成你所愿啦。 成你所愿啦，阿关八豪，即系以前雷电追击啊。雷电追击啊，如若鸟飞啊，嗰个马主嚟嘅， 合伙如若鸟飞嗰个团体 系噶系噶，佢呢样 step of ability 啊，咁样就 自由神像啊， 咁本身其实佢又系好早熟嘅，佢赢紧咧就系赢响皇家亚士谷即系而家越洋转，大家都有一睇皇家亚士谷 day one 嗰一场高云地利锦标啊，咁以前系三级赛，咁而家升咗格做二级赛啦，咁即系话俾你听，呢一其实佢父系都系啲好早熟嘅血统啦，妈妈嗰边就出自 Colombia 啦 ，Colombia 咁本身佢妈妈嗰边都系赢长途嘅，赢到千六，赢到二千四嘅，咁佢喺嗰边咧试过好多次集，但系咧就我虽然佢赢集，但系都骑得好多，不如我哋睇下佢香港。找阿赖维明帮佢试嗰破泥闸望一望，嗱你红衫嗰只就系成日 贴住栏嗰块啦， 嗱你见到其实赖维明都俾得好紧要嘅呢一破闸，即系佢唔系好似马珠至尊咁样一比咁样咁成啲火箭咁飙上嚟，咁啊你见到其实俾咗好多咁样先至叫做好勉强，你同出边嗰只啦系无限欣赏，好轻松就已经过咗佢，咁。就算你而家有个雷神佢我諗佢同嗰啲靠眼光啊或者嗰啲彪形勇悍呢嗰啲试习姿态呢就真係争好远啦，我好老实讲。所以我自己呢成你所愿，我就真係好一般一睇个进度。 嗱咁其实三隻马我就有少少，我就咁讲啦，等一下即係你講馬主至尊就你再講多啲，但係咧即係咧嚴格嚟講咧 ，Tessa Rosa 呢個種啊，馬主至尊呢個父位咧，其實喺香港係唔係咁成功？其實佢以多喺一喺依種馬嚟計，都唔係一個好成功嘅父位嚟嘅。咁啊，即係呢一隻，但係呢只馬就個型格又唔同啦，即係幾靚仔啦。咁啊，睇佢頭先嗰課試習。就即係都有，即係都有啲走勢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呢一隻咧就可以打爛，即係可以打破呢個宿命啦。咁啊呢一場咧，咁我就不如講埋啦，剩翻幾分鐘。咁咧我就會攞只 即系咧嗰几只新马咧，我都会拣到嗰只马主至尊嘅。咁但系我就会嚟做配角啦。咁我就会攞只盖世之宝做胆嘅，因为其实你呢场其实虽则佢咧呢只马咧之前嗰三场咧就即系走咗跑马地跑啦。咁但系咧就都走得都 OK 唔曳。咁啊喺其实佢今季喺田草都试过嘅，但系即系可能嗰阵时就即系个进度系未够十足啦。咁但系睇到咧呢匹马咧临尾。但嗰課草集咧，只馬都好，即係嗰個走勢比我嚟講都改善咗好多，同埋只馬係慢慢上緊。咁當然啦，呢場四班水準其實就真係唔係咁高啦。咁佢真係揾到即係的係啊貝湯美嚟助拳啦。咁啊睇下佢可以幫到只馬幾多，但係同埋今日同埋聽日大摩你擺得。女王杯又明月千里，皇太后杯有几只阿摩嘅马喺度，咁应该都全面配合马房攻势啦，咁所以都唔好漏咗佢啊！呢只一定我就执咗先，咁啊跟住落嚟啦，咁我就会拣翻边只咧，咁就系嗰只善传千里啊！嗱呢只善传千里咧，对上一场咧佢输俾女英进着钻色雪旗嗰场咧，其实咧。即系力拼之下就紧紧输啦，咁但系佢嗰、那个，但系呢只马本身佢都。有一定嘅成熟進度，咁其實跑完省完嗰場之後咧，咁啊睇翻佢即係阿葉楚航啦，都好刻意打磨啦，咁同埋都專登揾阿梁明倫就試咗兩課快嘅，咁走落去咧，只馬都走得都幾暢順，咁我覺得呢只馬佢又係喺翻呢一度，又唔使孭我咁重磅咧，應該都可以再提升名次嘅，咁啊頭先馬主千里我就留翻俾阿拉拉講啦，咁最後嗰匹咧，咁就係嗰匹我就要兜翻只運財童子啦，咁其實。即系呢只马咧，讲真，佢之前上三班就已经速襟见肘，咁又今次落翻嚟四班跑，咁仲要揾到即系好重姜，即系好有手力姜成嘅苏小辉咧，咁啊唔难提升名次，同埋个排位亦都唔系话太差嘅。咁所以呢一场马咧，我就拣呢四只啦：四号嘅盖世之宝，九号嘅善传千里，七号嘅马主至尊，同埋一号嘅运财同志。 我正选就一定是马主至尊，因为呢只马我成个礼拜之前已经做完节目，攞呢条试习片同阿尤达睇，喂，真系坚喎呢只马。呢只马其实就是话，嗱呢一只马本身咧，你睇到嗰课集咧，老实讲，嗰两边系冇必要打落去嘅。如果打完，因为打完呢两边咧。就个个都睇到，咁而家唔紧要，摆翻个毛显东上去啦。如果呢只马咧，俾个大师傅跑咧，我估得几倍嘅啫。唔紧要，而家就因为有个毛显东有廿， 而家就廿， 系啦，就因为有个毛显东加十三档，所以就廿一倍，所以咧就。希望就好好地呢场赢咗佢，咁啊廿几倍，咁啊食咗佢先。你唔好跟住，你试下，如果呢场马就我最唔希望睇到系发生咩事咧，佢赢唔到，但系走一段好劲嘅上嚟，跟住个个都有睇。下次换个莫雷拉上去就十几蚊，咁啊希望佢真系醒醒定定，因为大家睇到嘅嗰课集一打落去嗰只马，成支火箭咁飙上嚟。呢只马系有好多分享手，同埋将来有好多上升空间，因为你其实睇佢咧就好自乱嘅，其实仲系闪出闪入咁。咁样嘅，其实我都有啲担心毛显东控唔控制得到呢只马，不过唔紧要，俾翻个赔率你有十磅减，咁我就觉得即系俗啲嗰句，你坐稳啦，坐稳唔好搭落嚟，咁应该就会跑得唔错嘅，应该呢只马，你搭落嚟，咁我就帮你唔到，你坐稳唔好搭落嚟。咁應該會有個唔錯嘅名次嘅，所以我做膽嘅攞嚟就係話，我初初都喺度執，但係呢一組馬咧，咁跟住就執翻兩隻一啲由執翻兩隻四班有少少班嚟馬，第一隻執翻只運財同志，因為佢三班其實快跟都可以跑到個第三，今次落四班其實係三班同四班咧，而家嘅大家睇咧個斷層咧係真係爭好遠啊！你睇下獅子衝一落到四班。下打橫嚟行嘅，你喺嗰陽明秋秋喺四班贏唔到就贏唔到。咁呢個運財童子可以喺四班其實同好愉快嘅彈得曬後邊啲馬咧。今次咧，我自己會覺得呢只運財童子咧，值得佢應該係會響度嘅，即係落翻四班其實個班嚟。即係如果只馬主至尊有咩閃失咧，其實應該就佢贏嘅。係啦，咁啊蓋世之寶其實亦都四班贏個馬咁啊。亦都比較即係佢叫做有啲近績，因為呢組馬實在太雜啦，佢叫有啲近績嘅馬。 咁就要擺返喺度啊。咁跟住揀返嘅智勝名區，其實佢季初就上個名，而家唞過一排攞返出嚟跑，就賺一啲體力啦。咁因為呢組馬都係嗰句啦，其實好多都真係唔識跑啊，即係其實嗰幾隻新馬都係麻麻地。咁揀返呢一隻，咁最後就揀隻帝豪寶貝，其實就真係冇以前咁弱，不過就貪佢十磅可以擺前面，就純粹係咁樣嘅啫。咁我正選就馬主至尊，咁啊買 Win Pay 嘅其實係可以，我自己好強力推介20多倍馬主 Win Pay。甚至雖然咧，我而家表面上咧嗰塊板咧就寫拖呢四隻馬，但係咧因為其實呢一組馬咧，因為個水準好參差咧，隨時有機會走啲我哋喺個範圍入邊冇貼嗰啲馬出嚟咧。其實如果攞住20多倍攞去食呢個 Q 或者位置 Q 餐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咁啊，雖然我貼士就係拖1、4、10和3啦，咁但係留翻條尾咧。如果大家要去唔買 Win 嘅，驚一有陣時驚一樣嘢就係毛顯東博馬嗰陣，佢博得唔準，博個第二。第三，咁如果你唔買 Win Pay 嘅，咁啊可以諗下攞只七號攞嚟買餐，買 Q 或者位置 Q 餐，咁我就係咁啦。 好啦，咁啊講完呢場，我哋就休息一陣先，咁啊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講嗰兩場級制賽啦。好啊，開。